冇錢買酒啊！我今晚啊點樣過啊？冇錢買煙啊！我今晚又點樣過啊？要食西北風啊！講理想又有乜嘢錯？ 系咧，即系讲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啊，澳门唔会有咗啦。 你拉争啲网友好耐冇讲啦。 我话埋俾你听，好犀利嘅。呢次澳门咧， 10月19号 由拉布讲到即系啲相关嘢啦，同埋拉布咧加埋一齐都系讲澳门。 嗯， 其实佢都唔算系拉布啊，即系我都想讲下澳门十一黄金周啊。 过晒啦，出街就19号啦。 咁、其实有啲嘢未过嘅， 有啲嘢未过。 即系我而家系，你知唔知咧？其实澳门咧，喺呢个9月30号有一个小规模嘅骚动啊，知唔知啊？ 我知啲劳工 系啊。 老公关啦，因为佢嗰阵时话，咩隔离可以去到9月30号，即系嗰个咩叫做？ 其实咧，你攞咗个24小时核酸检测咧，就可以免隔离翻珠海。 即系当时啲人以为过30号就可以， 系啦， 唔使隔离， 系啦。 点不知珠海就 因为咧，其实咧，何一成咧就讲过点样讲咧？ 佢系个防疫措施，即系翻珠海要隔离嘅防疫措施到9月30号。 因为之前佢有几单喺酒店爆发嘅，即系酒店管理 劳谷外劳啊， 酒店保安 啊 感染咗几单，跟住咧全民澳门核酸检测系成个澳门零感染， 我 嘅全部阴性，咁咧因为澳门唔止一次咁，依次系第二次噶啦嘛，咁第一次嗰之后咧。上次咧，就跟住一全民檢測完之後咧，就第二日咧，珠海政府咧就俾你哋有核酸就可以免檢測翻呢個去珠海啦。咁今次咧，咁嗰啲勞工啊，咪以為又係咁樣咯，所以佢一早就做咗核酸，就喺個關口嗰度等到10月1号通關。一通翻咧就即刻翻屋企啦，因为坦白讲佢落嚟打工噶嘛，你雇主未必有地方俾你住，亦都唔会租酒店俾你住，自己租酒店亦都好捻贵 ，OK 系咪先？当然啦，佢哋一个人租酒店就几十人怼埋一份啦，肯定系啦，但系都好捻贵噶嘛，系咪先？咁佢哋冇租酒店就等于过关，突然间10月1号嚟啦，国庆嗰日嚟啦，唔俾过关。唔系，俾个关，但系就 要隔离， 要翻去隔离14日， 即系大失所望咯。 系啦，大失所望，佢今日鼓噪咯，咁其实都搞到，当然系冇推撞啦。喺澳门嚟鼓噪已经好捻大镬噶啦，因为澳门一个咁乖嘅城市， 超级乖 嘅城市，你咁样已经好大镬噶啦。咁啊，何一成就出嚟讲啦，佢呢次唔同啊，啱咪讲何一成特首，我真系好捻尊重呢个捻样，突然间。 点解 ？Say sorry 啊！ 佢有咩？ 梗系啦，唔好意思啊，唔关我事。 真系道歉， 系真系道歉。 哇，冇可能， 唔好意思，边有可能？ 你冇见过香港啲？ 有可能你点会做啊？ 最多咪以前个 sorry sir 咯。 系咯 ，sorry sir 叫咩名？记唔记得？ 唔记得咗咯。 邓景成， 邓景成啊！喂，大佬，佢话唔好意思啊，佢话呢一次系唔系珠海政府唔俾啊，系广州卫健委唔俾啊，明唔明白？ 广州卫 生建设 哦，即系唔系珠海嗰度唔俾， 唔系珠海唔俾， 最高一级啦， 最高一级啦，就系中央啦，就系中央，因为卫健委系隶属中央噶嘛。 广州又未到嘅，如果 隶属中央啦， 哦 ，OK， 卫健委隶属中央嘅 ，OK， 卫健委其中一个广东省卫健委，好捻高啊，全部高捻过林郑噶啦，呢啲知唔知啊？佢去到去到。今日日常嘅都去到， 唔好实踩低我哋个特首啦。 其实考下我嘛，所有省长其实唔系好高级嘅咋。 哦，省委书记高啲噶嘛？ 因为讲真，你喺 正 喺共产党嗰个 体制 里边咧， 省委书记 啊，省委书记呢啲咁嘅位先个卫健委系属于高过省长 嗰类嘅话， 省长其实好低嚟， 好低嘅啫。即系一个省长咪等于系一个系一个特首咁咁啫嘛。 喂，总书记啊，总书记啊， 总书记最 即系书记就系高过，系一定系高的、啊，因为系党嘛。 有嘅你有嘅， 党指挥枪。 你记住点解嗱呢个题外话？点解系总书记咧？因为是一个好卑微嘅公职，书记系。 唔系因为、 啊、我哋共产党嘅领导咧。佢共产最高级嘅都系叫书记噶嘛？ 曾经毛主席就系主席， 啊， 过咗毛泽东就冇， 系啦， 邓小平都系叫自己书记。 书记点解咧？即系书记系一个好卑微、好卑 微嘅， 即系共产党咁讲啊，呢个共产文宣嚟嘅，系一个好卑微嘅工作嚟嘅。咁我哋咧，作为领导人咧，系好卑微嘅，我哋系面向群众嘅啫。我哋嘅身份系好， 好似系 好卑微嘅，所以个个都要话自己系做书记。 唔系刘少奇都系国家主席曾经， 嗯， 但系后屘就即系 逢系国家主席都会叫做书记， 唔系佢党就系叫书记， 系啦，党书记 系 啦， 系， 即系书记系好卑微嘅工作， 冇错冇错， 啊，就突显我 唔系书记， 系啦，我唔系好。我系讲真，我咧低层，我咧劳动低阶阶层嚟噶。 咁样讲会俾老萧闹啊，因为老萧熟我哋，我哋而家系靠记忆。 呢样我熟，我熟个老萧。 我靠记忆。 讲真，下一晚我呢样嘢，书记呢个名字啊，喺个卑微嘅嘢。 书记大过省长系一定 嘅，最大 嘅，即系省委书记一定 系最卵大嘅，唔使讲噶啦。 系。 咁佢讲卫健委 ，OK。 系卫健委 ，OK。咁啊，何一成就话卫健委唔批准。在卫健委就因为以前倾落啲雕咧，同香港嗰雕一样嘅，其实基本上下都一直倾嘅，就话咧唔使做咁多核酸，做一次就得啦。咁其实而家就跟翻上次咁，但系呢一次卫健委咧就话就同阿海盛讲，喂唔得啦，因为咧你哋咁样好危险，太松散啦。而澳门咧有啲人咧就嚟咗我哋大陆，原来系。感染链嚟嘅， 感染链 链嚟嘅，其中呢个传播链嚟嘅，所以而家唔得啦，就一定要有一定要隔离14日啦，系啦，咁何一成就话，喂，同上次唔同，咁所以咧，就令到啲市民或者呢啲劳工有啲即系咁样混乱啦， 系 就表示抱歉啦，就 say sorry 啦， 嗯， 咁你话系咪真系好值得尊重啊？ 佢肯讲，佢真系 坦白讲。如果调翻转嚟讲，系林郑月娥，佢会唔会 say sorry？ 佢咪将讲，如果我捻事啊，卫健委唔俾，讲完噶啦。 会唔会咁讲 一样唔关我事，卫健委唔俾。何一成都会话唔关我事，卫健委唔俾。但何一成会加一句 sorry。 哦，咁样 抱歉。林郑月娥话：屌你老母，唔会咁讲。 冇咁讲嘅， 唔会屌你老母，大家一定唔会咁讲。 咁讲啫， 一定唔会咁讲。OK。 系啦，牛哥又即系好似有啲偏见啦，系嘛？ 唔系偏见嚟嘅， 都觉得系嘢。 即系好明显，佢永远 唔会错， 永远唔会错噶嘛，佢好打得噶嘛。我屌你打赢我先讲啊！而家国安法，屌你老，俾我使丁惊你啊！ 系啊， 系咪先？屌你老，系咪先？你以下犯上都告得你啊！迟啲，屌你老尾，系咪先 ？OK， 即系如果咁样搞一搞，咁澳门就唔过得关啦。咁香港其实某程度咧。就听呢个广东省政府讲㗎嘛。 听咩政府话、啊、sorry。 广东省政府讲。 广东省。系一定系、啊。 系啦。咁而家系卫健委唔肯得喎。 我觉得深圳政府都威过香港政府。即系要听深圳政府讲都唔好去到广东省嗰个级数啊牛哥。 其实我有计。 你觉得系咪有咩计 我有计。 就系话唔好通关啦上个礼拜。 唔系。我有计。 系。 其实系何一成啊。林郑月娥呢呢度翻书。嗱，真啊！ 我一成系咪读翻书？ 读书啦， 林郑月娥就肯定系 读翻书嘅，唔卵识，佢唔识得同呢、這个共产党打关搞关系。坦白讲，卫健委呢啲，你冇质素俾佢，我深深相信嘅话，声你听，我唔系鸠呃嘅，你咪睇我 Facebook 啊，我留啊，我教何一成嗰招系真心系教佢嘅。 讲咩？我未睇咧，我冇好少玩 Facebook。 O K， 唔系我喺微信咁讲，我微信咁讲，你应该俾啲 Jesso 佢哋。 走深圳卫健委。 唔系啊，讲即系俾卫健委 Jesso 啊。嗱，坦白讲，咁多年我未见过香港政府做过同国内嘅呢啲咁嘅机构，呢啲咁嘅大即系呢啲唔系机构，呢叫咩啊？卫健委呢啲咁嘅 国家 级嘅。 机构啦， 部门 合作过嘅。 嗯， 你有冇见过合作过？ 哇！你香港人边度肯啊？ 唔系有运动咪会有咯，将来会将来会有一单嘅。啊 ，OK。 但系咩？运动 系运动，但系全国运动会咪有机会咯。佢同咪同嗰啲国家嘅体委体育委员会啦，好捻高级嘅，又好捻高级噶，或者咧合作咯。嗱，而家将来会有，之前系未试过。 咁你香港都话唔肯输入其他医生咯，保护政策。 未试过，澳门都未试过。坦白讲，即系你识唔识得同呢啲俾呢啲 Jeff， 你唔好话俾着数啦， 即系俾面。系，或者叫做尊重， 识做啲，识做啊， 识做啲系。 嗱，我就俾咗个，我俾咗个方法俾何一成啊。 嗯， 我喺个当然啦，我人微言轻啦，我啊净系喺个Facebook 嗰度讲，我话同卫健委合作，整一个1000万嘅 project， 就你哋卫健委就出人出力，就讲啲卫生建设嘅方法。就俾我哋澳门参考， 哦咁样， 吓、啊、或者拍条 会唔会已经做咗啊？ 拍条片，咪我拍条片， 系 不值咧，我就俾翻1000万你， 系 啊，你过嚟宣传嘅咧，我就每人俾一鸡嘢你一日， 系 啱啱讲喂，你哋啲咁高级嘅人嚟到，我梗要招呼你噶啦、嗯，我要你希望你哋合作同我做嘢，我系咪应该俾翻啲钱你啊？ 去马费都要 系嘛？咁我而家就整下1000万嘅 project。系咪先？咁呢1000万就由你去谂啦。咁你就到时你咪交啲货俾我咯。系咪先？喂，唔系贪污嚟噶。 唔会直接。 我系同你卫健委合作啊，话俾你听。 系。 我合作咁样，我都要俾钱你咁，系咪先？ 梗系要啦。 系咪先？ 都系钱嘅。 我话你听啊，屌你老母，深圳咪咁做咯，珠海咪咁做咯。 嗯。 你有冇睇过呢个海报啊？即系阿碌屋嘅楼下嗰啲啊？ 冇啊。 你冇人住啲，成日都话乜嘢同乜嘢合作嗰个咩深圳政府同乜部门合作，即系卫健委啊，可能而家系整一个嗰啲卫生建设嘅座谈会，就喺呢个社区嗰度举行。 嗯， 咁所有钱梗系深圳政府俾啦、 嗯， 或者嗰个村俾啦。 嗯， 系咪啊？ 系，梗系啦。 咁啲钱咪佢哋代咯，卫健委代咯，嗯、或者唔系卫健委，可能系啲公安部门。 嗯 ，OK， 省公安嘅。落嚟做一个宣传呢个反黑罪恶教育，就呢啲边个俾钱啊？ 咁啊，佢系当地政府俾， 当地政府俾噶啦， 系 啱，唔系贪污嚟噶，系咪啊？ 嗯， 我哋香港政府有冇做过？ 冇听过咯。 澳门政府有冇做过？ 依嗱唔敢。 我问咗， 你问咗 冇 ？OK， 我识好多澳门朋友冇做过， 系 你屌你老母呢啲嘅嘢，你都唔就识做，点解啊？因为你林郑月娥同埋你我一齐翻书仔啊嘛，你识閪政治咩？屌你老母，识閪咩？识唔识玩呢样嘢？唔识玩啊！或者你咧，佢完全系觉得我哋倾咪得咯。啊，我哋又派出个官卫生嘅，咁你又派出个官，我哋两个出嚟倾，佢出嚟倾，出嚟丢。丢出一个答案出嚟，咪大家可以共同合作咯。屌你咯，我冇死捻得啊！ 喂，咁你觉得即系几时？但系远水不能够近火啊！你明唔明啊？ 黐线！我嗌得你哋卫健委做一啲咁嘅 project， 你哋卫健委，我就请你卫健委嘅人嚟香港睇睇。喂，咁你就见到哦，原来香港嘅环境都系零感染啦，啲人又好学啊，好守呢个纪律啦，咁咪可以通关咯。 嗯， 系你政府唔识做啊，唔识做呢啲咁嘅嘢啊。 其实会唔会政府内部都唔想通咯？ 我唔知啦，我咪唔会，我觉得唔会， 即系惊乱啊。 吓，我都唔会。 或者佢有啲人隐藏咗，唔想即系想自成一国咯，透过国啊，自成一国啊，会唔会？ 我唔认为。 有谂过 ，OK。 唔认为。喂，大佬，你唔识做啊嘛？如果你肯知又识，你试下咁样做啊，得唔得先啦？你俾你首先一唔好话钱啦，我俾面，我俾面你，系咪先？ 嗯， 邀请你来睇， 嗯， 啊，俾咩俾埋规划费你，系应该俾噶嘛，系咪啊？ 咁梗系啦， 系咯， 做嘢 咁屌你咁样俾足面你，咪佢睇啫，睇完你咪好落台咯，你咪好交代咯。 系， 坦白讲，我读翻书仔嘅唔实识噶。 唉，咁你而家你人微言轻，咁你教佢都唔会做。 屌你咯，大，我真系见到深圳政府真系咁做啊嘛。 如果你睇下，你睇下啲公告，下面啲公告。 深圳又唔同香港、澳門。 深圳點解可以同廣東省通到關啊？一樣可以唔通關噶、啊。衛健委唔俾通。 全個國即係唔同嘅。 衛健委唔俾就得噶啦。衛健委唔俾。 深圳都冇疫情，點會唔俾啫？ 衛健委唔俾你福田福建入嚟都得，我唔俾，我淨係唔俾你部電入嚟都得。 咁人哋真係有個疫情啊嘛，你深圳冇就。 我係可以，喂，唔係㗎。系 要讲道理， 有疫情嘅话， 佢话晒。 但系讲真，福建同埋莆田，我可以成个福建都得噶。点解净系莆田？点解净系莆田啊？ 唔系佢而家系厦门啦，应该。 啊，厦门啦，成个厦门啦，我可以成个福建都得噶。喂，唔系噶， 咁咪过咗冇事。 点样做法？点样做法？系多系少？ 系 可以噶，我系可以去到广州，净系越秀哥越封。定系一个广州省要封，广州嗰阵系爆过嘅， 系啊， 咪试过广州佢成个广州封咗，广佛封咗嘅， 系啊，任够佢， 系咪先？但有时但有一次就净系越秀嘅啫，爆发咪同一样， 即系等于上次话回港二嗰度， 咪即系好简单啦。讲 完之后又 嗰次饮茶嗰次，咪净系越秀咯， 系啊， 咪之前嗰次咪成个广东省咯。 嗯， 喂，大佬，呢啲系边个话事啊？卫健委话事啦。 嗯， 喂，广东省，喂，你成个咁广东省封我真系唔捻掂啊！ 嗯， 好啦，系我哋做啲合作啊计划啦，实有啊，你呢几年实有好搵到呢啲合作计划噶。 咁但系都 咁下次，咁下次越秀居咯，净系封。 系咪太迟？ 好啦，封越秀居，仲有嘅，净系封条村仔咋？有一次知唔知啊？封条村仔咋？ 我觉得 我话事噶嘛，即系咧。 但系我觉得 你只要俾着数，俾啲面佢就得噶。呢啲系正，即系官场文化嘅色捻咩？ 唔系啊，咁你澳门实实在在之前好耐都通紧关噶啦。佢点解？如果系一早咪， 佢系明玩你噶嘛？ 唔系，你呢次系真系有疫情噶嘛？ 有咩捻嘢情啊？嗱，我话埋俾你听，你可能唔知啦。你咪而家香港澳门人经过陆路，去珠海唔捻得要14日隔离，系咪？ 而家系啊，而家 我如果我坐飞机翻大陆，澳门人就经澳门机场翻大陆，唔使隔离，你知唔知啊？ 澳门机场有冇飞大陆啊？ 都有啦，去四川啊。 系咪肯定？ 肯定，我有晒资料我先讲噶。 系， 即系咧， 点解咧？ 坐飞机就可以唔隔离，行陆路要隔离。 唔系几时应该？ 就系呢一次，就系呢一次， 就系呢一次， 就系呢一次。因为澳门人讲紧呢一样嘢噶啦，讲紧呢样嘢。点解坐飞机我可以唔使隔离？我陆路经珠海去横琴，我去横琴又好，我去珠海都好，我要隔离。点解？问紧啦，而家问紧啦。 咁样讲。一问就连打飞机都要隔离啦，你信唔信啊？ 信 系咯， 或者我或者倾到计 啊， 唔使隔离。 我觉得一问就衰噶嚟 嘅，乖啊嘛，澳门。 唔系如果你当唔知，唉，唔好谂问啦，我就买张机票去四川，咁啊嗰条友话 OK 唔使隔离。 而家系可以噶，知唔知啊？即系坦白讲，而家嗱，坦白讲，你系唔想隔离廿一日喺深圳？ 嗯， 你而家香港人去。珠海隔离14日啫，跟住坐飞机去， 珠海 应该得嘅。 香港人 应该得嘅，14日应该得嘅。其实 点样？如果唔明， 你去澳门要隔离14日啊嘛， 系。 但如果我去珠海咧，就要隔离廿一日啊嘛。我悭咪7日啊， 七日啫。 咁我再咗远啲，就买张机票啫。 不过香港人系咪都应该系咪都廿一日？香港人 唔知啊，因为鬼佬都可能系喺澳门。经飞机场过就唔使咩噶，可能系噶，我唔知呢，我唔知啊。 到时睇睇。 因为呢啲鬼佬过咗14日咧，隔离14日都 OK 噶。 哦，咁 都搭飞机可以，佢唔使隔离噶，去咩嘢？我澳门人一样噶， 唔敢肯定。 我呢个我都唔肯定，但系总之而家就系分咯，而家就双重标准。 哦，咁系。 坦白讲，点解要双重标准？系要搵啲嘢留难下你啊嘛。 嗯， 明唔明啊？点解要留难你啊？你唔识做啊嘛，你乖又卵用咩呢啲？你乖你就系同中央表忠，着数嗰度冇啊，明唔明白啦？ 明显 喂，咪好唔明显嘅， 我请你哋过嚟帮手做嘢啊，唔系话，妖你我俾咗钱你自己堕捻咗就自己你可以开个报告俾我，我唔买啊，你要过嚟做啲嘢，自然俾你噶啦，系嘛？喂，啲人唔上大陆噶，你知唔知啊？林郑月娥系唔上大陆噶，佢系唔见到佢睇唔到。嗰啲佢唔知，佢唔会识点做，唔会香港人就唔识咁咗咁样做啊。 嗯， 何一成可能已经做紧， 可能之前应该有做过， 啊有做紧。 啊，如果唔系， 呢次冇做约，我真系听。 如果唔系，澳门珠海唔会咁样关啦、 啊。系咪先？坦白讲，澳门同香港有咩分别？大家目前点解香港系咁？因为点解林郑月娥唔会做啊？ 唔系澳门又 林郑月娥唔坦白讲啦，喺呢样你嚟讲咧，我表示佢都唔错嘅，佢唔系一个。啊！扑即系一样唔会贪污呢啲人嚟嘅、 嗯嗯嗯， 香港人咪咁样样咯。香港咪唔识有呢样嘢咯，因为香港胜在有 ICAC 啊嘛。 哦，咁 样。屌你咯，咪谂唔到呢样嘢咯。我唔系贿赂嚟噶，记清楚啊！我系 即系叫俾翻啲水脚。 系啦，做下嘢，一千万唔算好多啫。叫你 一千万够唔够啊，牛哥？ 可能唔够咪俾多啲咯。最紧要通关啊嘛。 系。 明啦，唔明啊？ 明。 系咪先？哇！咦，咁讲澳门讲到而家，仲讲唔讲埋嗰个游汉区啊？ 你梗系要讲啦，你就系拖人哋。 可唔可以下个礼拜先讲咧？ 游汉区系你讲耐唔耐啊？ 都有啲。 而家今日好短嘅嘛，今日都未够钟。 如果我讲要讲廿分钟啊， 廿一分钟，你用咩？你起码你廿分钟，而家啲节目咁短，唔好又唔 收。好啦，咁我讲少少，提先讲啲，提先我讲嗰啲唔系假嘅，系真系可以做噶。香港唔通通唔到关，其实某某程度系因为你唔识做啊。 咁系，我觉得，因为而家嗱，好老实，我个理论都系深圳政府大把钱，因为大把人寄嘢翻去打足水嘛，即系对佢 财 政冇影响咯。 佢财政冇影响，但民生有影响，民生有影响咧， 唔关佢事噶。 你认为唔关佢事啊？有咩乱都有机会有。有亂子噶， 喂，咁而家个问题系你要冧掂个卫健委定系冧掂深圳政府？ 梗系冧掂卫健委啦，而家 即系深圳政府唔使， 梗系唔使理佢哋啦，而家梗系同卫健委倾一掂，一定掂卫健委话，喂，我中央嚟噶、 嗯， 我中央叫你地方做，你就地方唔做啊？ 咁系啦， 我屌你老母，你傻噶？你当我漏噶？ 即系之前谂错方向咯、 啊， 一路以来 我都识咁讲嘅。 嗯， 但一路到两年来点样，我唔讲咧，因为我觉得香港政府，我哋林郑月娥咧，都系一个守规矩嘅人嚟嘅。 哦， 因为香港胜在有 ICAC 啊，一呢一样嘢咧，系香港人都 觉得唔啱， 都唔识啊，唔识搞呢样嘢噶嘛。 系啱， 系我啲咁仆街先谂乜，先揾到谂乜到啫。但我见到而家阿林郑月娥咧有少少变咗， 哦，即系变翻同接轨啦。 系啦，接轨啦，即系有权就大晒，即系你谂下以前林郑月娥开亲记者招待会。一定戴口罩嘅，一定戴个， 而家冇戴咩？ 一定戴个同心口罩嘅， 而家冇戴咩？ 而家唔戴啦，而家唔戴啦，佢都知会唔戴啦。点解？因为我有权都唔会拉我嘅，我使乜戴啫？ 啱啊， 啱，系咪先？点我几时戴咧？啊， 对， 喺十一国庆酒会我咪戴咯。佢大佬，因为我细啊嘛，官细啊嘛，哇！你个个全部大粒佬嚟噶嘛，系咪先？哇！个个哇大袋嚟个冚家铲。黐线话呢个又咩党政级啊？屌你老母嗰个国务院，屌你老母我真系得斗屎，我咪戴翻口罩咯。 嗯， 系咪先？喂，我喺香港，而家我嘅记者知道会使咁大啊？系咪先？我系知法犯法，我知法犯法啦，拉我啊！嗱，而家变咗啦，你变咗又唔该你变， 横掂都变啦， 横掂都变啦，系咪先？屌你老母，对你冇期望啦，已经话声俾你听，系嘛？喂，咁你咪做翻一个。大陆嘅官员咯，大陆官员就会咁做噶啦嘛。 嗯， 你做翻你自己本分啊！我唔系叫你贿赂佢啊，话声你咧，我系叫合作啊。 系， 话声你咧，全深圳政府系咁做，珠海政府系咁做，屌你佛山政府系咁做，屌你老母香港政府唔会咁做。我话咪话俾你听啊，何一成就嚟会咁做啊。 嗯， 即系佢识啊，好龙牙政府。贪开啊嘛，屌你老母，我点会唔识啊？ 系喎、 哦，系咪先？而家你林郑月娥唔识啊嘛，但你肯变啦、 啊，你觉得会变？ 哇，唔系啊，我希望你变嚟噶嘛，即系通关嘅立场咧，我希望你林郑月娥会变啦、啊。 明明话，因为通关咧好捻紧要噶嘛，系咪先？啊，喺我哋嚟讲咧， 系 第一大件事，我哋讲通关。 同埋你嗱，你就系真系乐观主义者喎。 系啊， 你不嬲同我计都系乐观主义者。 但系讲真， 我觉得系会， 我系睇到有漏洞噶。 唔系， 我系知道点解，其实我一向我都知道点解政府通唔到关，系因为唉唔识做啊。我全一路以来，我都咁谂，我一路以来我唔敢讲。 唔系，我觉得系局冇话一刀切。唔会话我同你需要上去娱乐揼骨嘅都可以即刻第一批去通到关，我觉得。 如果系澳门都唔得啦。 做戏啊嘛。 如果系澳门都唔得啦。 澳门唔好讲。 你成日讲澳门人少，霸位上嚟点会系咁样啊？ 澳门同香港系而家系叫分割咗嘅，即系个处理方法唔同。 有乜分别？大家有疫情咩而家？系咪讲？ 澳门有，澳门嗱，澳门 香港而家有冇先？系咪讲？ 香港日日都有输入个案， 输入个案，澳门佢日日都有输入个案。 佢就会用个输入个案嚟，澳门冇乜，澳门输入嘅人少。 系咪先？ 香港嘅输入个案佢就有藉口。 澳门不断都有输入个案，就算呢几个外劳都系有一啲输入嘅个案，嗰啲隔离酒店里边感染噶嘛，一路以来都有噶澳门。 冇香港咁多， 冇香港咁多，香港 因为香港人 繁荣好多啊嘛。 系。 咁其实一路都有，大家一输入嘅一路有，其实输入嘅一路都唔计。大陆少咩？ 大陆日咁输入个案日都有， 都好多噶。 唔系咁，不如咁。 点解？点解澳门可以？大家都冇疫情啊！嗰阵时候，点解澳门可以通到关，而香港都唔到关？因为唔识做啊！ 唔系咁就兜翻个圈。咁系咪到底将会放弃清零呢个策略，同世界接轨封土病啊？ 坦白讲，佢难啊！呢样嘢点解？因为坦白，如果你世界接轨，你必定香港系打疫苗嘅唔够啊！全世界讲同病毒共存都系打针噶嘛？ 咁你宣布咗通到关，连我啱仔咁死硬派我都去打。 喂，唔系个唔关事啊！外国政府系因为见到那个吉打针嗰个数够某百分比，佢先至通关噶咋？佢先通噶咋？佢先至讲嘅。如果唔够，佢唔讲噶。佢唔会俾个合理期望你噶嘛？ 唔系你唔使。 佢冇俾个合理期望你啊！ 新加坡。疫苗接种率而家都话共存咯，啊，新加坡已经话日日高企啦，我咪发咗段嘢咯，啊，新加坡系共存噶啦。 总之你唔打针咧，即系未够七个 percent， 而家要8%啦，80%啦。嗰阵话咪有70%先至可以开放噶嘛？咁啊，起码而家80%先讲。啊，你想共存？好啦，系费事喺度一路拗嗱，点都话讲啊，我啱啱讲啊，廿几分钟，呢日当节目噶啦， 系节目嚟噶，呢日唔系 系啊，都系节目嚟噶，因为讲通关， 你讲通关啊嘛， 系咪？右岸区留翻下个礼拜讲， 系咪？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啦， 好， 咁啊，都系嗰句啦，起码 右岸区你讲咗几耐到我哋？ 十零廿分钟，我点都讲到 咁多， 五六分钟啊，起码五六分钟啦。起码五分钟啦、啊，啊，因为坦白讲，其实好简单啫嘛。 你话一加埋落去三十几分钟、啊， 其实好简单啫嘛。讲疫点样玩法啦，咩质素啦，对于澳门有好多嘢讲，我唔一定讲游岸居噶嘛，其实都讲外国周边噶嘛。 即系你会唔会吊住啲网友引啫？但系一定系好清楚游岸居。 唔算好清楚嘅，佢同佢啲深水埗冇乜分别。仲閪过你深水埗咁，深水埗你正唔正彩啊？ 正常 但系起码有啲嘢得个支持啦，即系得个支持啦。 呢个系澳门网友话嚟听， 我有啲资料搜集嘅，我资料搜集嘅，有啲喺澳门网友同我讲嘅。咁、我因为我有个群咧、澳门群嚟噶嘛，佢有时会讲下呢啲嘢嘅。咁样我想我 咁但系香港人去唔到澳门啊，唉，即系得。 咁我都有喂，坦白讲，我有好多澳门网友噶嘛。佢去唔到台灣啦，我上次咪講曼城，唔係漫畫。 哦，嗰啲係關於疫情少少嘛，諗到嘛。 曼澳門講唔到咩？ 因為你係話你舊老細講錯，捉到你舊老細錯處，就講人哋成責。 啊， 就即係你私怨。 抽佢窿威水，屌 係咪係咁啊？ 嗱，呢次冇。 係咯。 但係講咗佢澳門佢都講得錯㗎，其實佢點會講唔錯啫？ 佢有冇喺澳门啊？ 佢肯讲一定错啦，佢肯讲一定错啊！ 我都话对。 其实佢讲乜捻嘢都系错，你点你唔肯定？ 佢有翻 屌你老味 资料搜查， 系啦，系屌你老味善鸠佢噶嘛？系咯， 会唔会善？ 真系善鸠佢，咁唔窒息噶？ 唔系嗱，即系好，即系而家当又未够，又拉下布咁。 啊，其实够啦，廿五分钟啫嘛，就 其实佢好多系 后屘好多人指出嘅错，即系嗱，你听咧， 佢集集都错啊，料嚟。 但系其实错漏都几多嘅，真系 多啦。 不过但系佢讲得 好，一路以来都话佢多。 但系佢系广东话嘅 KOL 嘅 YouTube 频道最劲啊。 系 讲， 即系咧，如果我要做拍住佢，我争佢好远啦。 佢系 先，佢有成功嘅因素。 Yeah. 但系坦白讲，唔好沉迷佢。 唔系， 因为佢真系笑我咧，我 应该话佢讲嘅嘢要 fact check。 系啊，好紧要。 但系你当一个娱乐节目听下咧，好好听嘅。 听完冇嘢。但唔系话嗱，我嘅嘢唔系啊。 你唔系 我讲漫画冇人识噶，你可以出去跑书，跑啲唔识嘅人噶、啊，识你识你都唔会跑唔赢 ，OK？、 嗯、 你知同佢差唔多嘅啫。你听我讲过之后，我讲有案居，你系赢，你系香港人讲有案居嘅话，你系赢唔到澳门人，但你一定赢到香港人。如果我讲， 哦咁 有案居 ，OK？ 明白 啊，咁起码因为嗰啲价钱咧，跟你瓜得数啊，呢我完全知啊嘛，系咪先？我可以掌握得到啊嘛，呢啲唔系个个人知噶嘛。系咪先？等于一样嘢，一个澳门人几叻都讲唔到深水埗，讲赢我哋嘅。喂，讲嚟个一个普通市民人， 咁啊， 系咪先？即系所以我会讲游岸区，可能系节目时间差唔多，我哋宵夜啦，系咪啊？ 咁啊，卅分钟都算系咁啦。 上唔上啦？咁啊，系都系啦。下个礼拜 啲神山府又唔知有冇得买。 系啦，下个礼拜啦。咁样我先至讲翻游岸区。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下个礼拜我哋同一时间啦，唔好讲呢啲嘢。啊，咁总之下个礼拜见啦。OK， 拜拜。 好，拜拜。